约伯传第六章。约伯回答说，恨不得有人衡量衡量我的痛苦，把我所受的灾祸一起放在天平上。他们种过海洋的沙粒，难怪我出言冒失，因为全能者的箭射中了我，我的心灵喝尽他们的毒汁。天主的恐吓列阵攻击我，野驴有青草，难道还嘶叫？牛对着草料，难道还吼鸣？淡而无盐的食物，岂能下咽？蛋白能有什么滋味？这使我厌恶的食物，我实不愿沾唇，唯愿我的祈求实现，愿天主满全我的希望，愿天主击毁我，松手使我消灭，这样我仍有安慰，在凄惨的痛苦中仍然喜悦，因为我没有违反圣者的教训。我有什么力量使我期待？有什么结局使我拖延生命？我的力量岂有延迟之间？我的肉身岂是铜制的？在我内还能找到什么做援助？任何扶助岂不都远离了我？谁不怜悯自己的友人，就是放弃了敬畏天主之心。我的兄弟们，诡诈有如溪水，有如水过极干的河床。溪水因结冰而浑浊，积雪掩盖在其上，季节一温暖，溪水极洁，天气一炎热，河床极干，商队离开大道，走入荒野，因而丧命。特马的商队观望，舍巴的客旅期待，但他们的希望落了空，他们不管到了哪里，必狼狈不堪。现今，你们待我也是一样，看见了我就惊惶失措。难道我说过请送我礼物，把你们的财产送我一份，救我摆脱仇人的权势，赎我脱离残暴者的掌握？请教训我，我必静听。我有什么错？请指示我，正义的言辞是多么甘美。但你们的责斥是指责什么？你们岂能只在言辞上吹毛求疵，以绝望者的话当耳边风？你们只想对孤儿掷骰下注，以你们的朋友做商品。现今请你们注视我，在你们的注视之下，我绝不说谎。请你们再想一下，不要不公，请你们三思，我的正义仍然存在。我的唇舌上岂有不义？我的口腔难道不便邪正？